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居民4月28号用拖拉机封锁那些通往已部署好美国萨德装备的兴州高尔夫球场的公路，进行了抗议斗争。这天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会成员等居民在兴州郡草田面会馆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强烈要求美国立即撤走萨德装备。他们还表示谴责美国总统鬼称要由南朝鲜承担10亿美金的部署萨德费用。南朝鲜法西斯警察在美国和当局的指令下向抗议者施加暴力，并强行抓走了斗争参加者。